当牧师同埋系主日学老师话揭开去某一部嘅小先知书嘅时候，相信有一个同一样嘅反应，就系弟兄姊妹都会你望下我，我望下你，都唔知道揭去边部书，因为唔熟悉系小先知书。所以喺到新嘅一年，我哋讲小先知书嘅系列都系一件好事，能够系认识小先知书。嗱，好多嘅牧师都讲过小先知书，但我哋呢个系列唔系逐章逐节咁样嚟到系解释，而系从一个整体嘅角度嚟到睇十二部先知书，仲唔单止系从一个整体嘅角度，仲系从一个系学习解经嘅角度，就系用圣经嚟到系解释圣经。我觉得呢个系非常之宝贵嘅一个办法。我哋所以会有十二篇道，一篇道就一卷嘅先知书，一共有十二个小先知书，会能够系帮助我哋深入咁系认识小先知书。嗱，点解我哋会从一个整体嘅角度嚟到睇小先知书？原因好简单，因为系有十二部嘅先知书，亦都有十二位门徒耶稣基督，以色列亦都有十二个支派，所以十二是有一定的整体性。亦都有很多人说，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在到启示录的第四章，在到天上有二十四位长老在神的宝座的面前敬拜神。他们说二十四就是十二加十二。我相信这个是不正确的解释。因为为什么呀？因为当在启示录第四章，在神的宝座面前有二十四位长老敬拜的时候，地上的以色列还未悔改的，他们还未接受耶稣基督。如果他们未悔改又未接受耶稣基督，试问在天上的宝座，神的宝座面前，怎会有二十四位的长老，包括是十二个支派在里面。所以我认为不可能，圣灵是非常非常之的准确。二十四位长老不是代表十二支派加上十二个门徒，二十四位长老是代表教会。在到启示录第一章至到第三章，你会见到教会是频频出现在经文里面。第一章讲到教会就是金灯台照亮黑暗，第二章至到第三章就是讲到教耶稣基督写信给七间教会。你见到教会不停地在第一至到三章出现，但是去到第四章你就会不见了教会。由四章到最后，教会这个名字不再在度启示录里面出现。为什么呀？因为在度第三章和第四章的中间，教会已经是被提，地上的教会变成了天上的二十四位长老，所以你不再见到教会的名字在度启示录第四章至到尾，你都不会见到。圣灵真是非常非常之的准确。为什么二十四位长老是会代表是教会？二十四是代表什么？在圣经里面，二十四是代表是祭司。如果在历代志上二十四章，大家会记得大卫他是将祭司分成二十四个班次，所以二十四是代表祭司。那为什么会代表教会啊？教会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君尊的祭司，都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教会是代二十四位长老是代表教会。回去我们今天要讲的小先知书，的确同埋十二个支派、十二个门徒是有关，是一个整体性，亦都好似一年有十二个月一样，是代表全年，所以是有个整体性在入面。 嗱，有人話啊，若果十二先知書係有十二個作者，有十二個背景，又有十二個信息嘅話，何來整體？何來一個完整性？但係如果大家留意到，聖經都係有一位聖靈喺後面默示嘅話，無論係十二先知書，甚至係全部嘅先知書，甚至係全部聖經新舊約，都會有一定嘅整體性，都會有一定嘅連結性喺入面。嗱，呢一個就係我哋今次講呢個系列所着重嘅，係先知書嘅連貫性同埋佢哋嘅呢個整體性。嗱，我哋不妨睇睇先知書嘅編排。喺度希伯來書一章一節經文話，神記在古時藉着眾先知多次多方嘅曉喻列祖。嗱，由於呢節嘅經文，我哋可以知道猶太人嘅信仰同埋佢哋嘅歷史係同先知嘅話語係分唔開的。當一個舊約嘅作者係記載歷史嘅時候，佢唔單止係記載歷史，佢仲係記載神透過歷史同以色列人講嘅說話，俾以色列人嘅啟示。所以咁嘅原因，希伯來人嘅聖經係將我哋認為係歷史書嘅書卷列咗入去係先知書入面，例如係約書亞記、士師記、撒母耳上下、列王紀上下，佢哋列咗入去先知書，叫呢啲書做前先知書。後先知書就係以賽亞書、耶利米書、以西結書同埋成個全部嘅十二先知書，好似一個整體咁樣。嗱，呢一個編排我覺得係比較好，我哋手頭上嘅聖經嘅編排就唔係咁好啊。我哋手頭上嘅聖經係分為大小先知書，大先知書係有五部，係以賽亞書、耶利米書、耶利米哀歌、以西結書同埋但以利書。小先知書就係十二部小先知書。嗱，呢個編排點解我話唔係幾好啊？因為俾人一個錯覺，就係大先知書係比較係重要，小先知書係比較冇咁重要。其實呢一個編排只不過係用篇幅嚟到係分啊，嚟到係排列呢啲書，就係好似有人決定啊，其實決定嘅人就係四世紀拉丁教會嘅奧古斯丁同埋耶尤米啊，好似係用聖經嘅重量嚟到計算係點樣嚟到編排啊，重啲嘅就變咗係大先知書，冇咁重冇咁多經文嘅就係小先知書。所以呢個編排係俾我哋有一個係錯覺。嗱，七十士譯本係將係七十士譯本係第一部由希伯來文譯做希臘文嘅聖經，佢係將十二先知書係擺喺所有其他先知書嘅前面，亦都係俾我哋見到十二先知書未必係唔重要嘅。嗱，希伯來人嘅聖經分為前後先知書，我頭先話，但係呢一個咁嘅排列有佢個好處，就係唔會俾人個錯覺係有重要嘅先知書同埋唔重要嘅先知書，但係亦都會有一啲嘅問題，就係希伯來人嘅聖經將充滿預言嘅但以利書，居然係列入咗係喺度著作嘅寫作入面。希伯來人嘅聖經係分開三部分，律法書就是摩西五經創出利民申，另外就是先知書、前先知書同埋後先知書，其他所有嘅一切都是列入咗喺著作入面。嗱，我哋手上邊嘅聖經係嘅十二先知書嘅編排嘅次序，係同埋希伯來文嘅聖經係一模一樣，是由何西亞書是去到馬拉基書。希臘文的聖經啊，他們就是將有君王年號的這個書卷擺在前面， 所以他们是将何西亚书、阿摩斯书、尼加书、西番亚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是摆在所有先知书的前面。我们手上边的圣经的这个十二先知书其实是可以分开是三个不同的时代。第一个时代是亚述国的时代，是由何西亚书去到那鸿书。第二个时代是巴比伦的时代，是由哈巴谷书和西番亚书。第三个时代是波斯国的时代，是由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基本上我们手上边的这个十二先知书的次序是跟这些时代是有关，但是也都不是说一定的。如果你真的照住日期来到编排的话，应该是将俄巴底亚书是摆在这个亚述国的时期的第一部书，因为俄巴底亚书的日子是比较旧，是在到公元前845年已经是完书。所以如果你是跟日子来计算，应该这部书行先。但是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是由何西亚书行先，原因很简单，因为何西亚书的篇幅比较大，是有14卷，而何西亚先知他的这个事工的日子亦都是比其他的先知是更加长，所以毫无疑问为什么是将何西亚书摆在第一。我们见到我们今天的我们的这个十二先知书的这个经历的年份是由公元前843年就是俄巴底亚书，去到公元前433年就是马拉基书，一共是经历了有成400多年的时候。不妨又讲讲十二先知书的背景。我们知道在到大卫之后，所罗门王之后，以色列国就分开了，变成南国和北国。北国是以色列，他的首都在到撒玛利亚，南国是犹大，他的首都是在耶路撒冷。俄巴底亚先知和约珥先知两个，他们的年份大概是跟以利沙先知是同期。当时在到南北国的情形仍然都是非常之好。很可惜，在这个之后的350年，可以说得是以色列人在旧约中是最黑暗的一段的日子。在这350年里面，我们先后见到北国以色列在到公元前722年是亡国，而北国亡国之后是一直都没有复国。南国犹大亦都相继在公元前586年是亡国，但是亡国之后是有复国。在到亡国后被掳，我们见到神是不断地差派他的先知来到是带领犹大，带领以色列人是回归，带领他们是重建耶路撒冷圣殿和耶路撒冷的城。在到两个国家未灭亡之前，未亡国之前，神是不断地差派南北国的先知来到是劝以色列人，劝他们来到是悔改。我们可以看看先知的职责。很多人认为先知的开始是由摩西开始，但是我们知道在到摩西之前，神已经是透过以诺、透过是挪亚和以色列人来到是讲说话。去到摩西更加是神是透过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是出埃及。在到申命记18:19-22，神话谁不听他奉我的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若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我们见到先知很明显，他的责任、他的职责就是要托神的名， 奉神的命来到是同人讲说话。先知的意思，先知的原文是拿比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宣布公告的意思。那拿比这个字是有一个动词叫做拿巴，这个动词的意思就是流动流出，或者是滚泻，好像你煲水煲到滚了滚泻了一样，好像是冒出来的一样，形容先知被神 的灵来到感动，当他是讲预言讲先知的话的时候，是好像泉水这样是涌出来。我亦都讲过在六十二先知书最后的350年，犹太人经历一段是很艰难很黑暗的日子，就是好像在沙漠里面一样。而在最后的一位先知马拉基先知之后，神是有成400年没有跟以色列人讲说话，但是在这一段这么黑暗这么艰难的日子，那350年，神是透过他的先知来到是将他的话语是讲给以色列人听，就是好像在沙漠里面是见到有个甘泉一样，有个泉水一样。好感谢，好多谢彭长老是为这个系列是改了一个好好听的名字，叫做荒漠甘泉这个是彭长老改的名字，就是好像一个沙漠里面突然间是得到神的话语的滋润，好像见到泉水一样。但其实先知是有很多不同的名称，最普遍的当然就是叫做先知啦，最常见先知是神的代言人，刚才都讲过了。神叫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第一句话就跟神说，我不得的好像我们通常都会牧师叫你做什么，第一句话就是什么，我不得的，是吗？他不得是什么原因啊？就是他说我不善口才，我不懂讲嘢。于是神说，阿伦你的哥哥就会替你对百姓说话，他要作你的口， 你要当作他的神。这句话很有意思，阿伦是当作是摩西的口，阿伦会代摩西讲说话，但是神摩西就是代表神，阿伦要以摩西是作神。其实先知的这个就是代表人的面前，先知在人的面前是代表神。耶利米先知神对他说，他说你千祈不要以为自己年纪年幼年纪小，他说我是会我差派你去哪你就去哪，我叫你讲什么说话你就讲什么说话。在耶利米书1:7，去到耶利米书15:19，神话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好清楚，先知就是在人的面前是代表神。这个跟祭司是很不同，祭司是刚刚调转头，祭司是在神的面前代表人，代表人来到献祭，但是先知就是在人的面前来到是代表神。除了先知之后，先知之外，另外先知有个名字是叫做先见，很有趣。在撒母耳上9:9，经文说，从前以色列中若有人去问神，就说我们问先见去吧，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先见这个名字好像又比先知是更加古老的一个名字。其实先知和先见都是一样，在树大卫的先知叫做加德，在这古代加德同时被称为先见，亦都是称为先知，在这撒母耳下24:11。有人问究竟先知和先见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分别，在这以赛亚书30:11给我们见到先知和先见不同的地方。经文说，他们对先见说，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那些百姓和先见说，你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 点解呀？原来先见是领受神的启示，用的办法就是见到异象，他们会见到异象以致知道神的启示，然后同人分享。这些这样的百姓他们说什么？他们说你不要见到些不吉利的东西，不要见到些灾难啊，或者见到些审判啊来到我们的身上，你要见到些吉利大吉大利的东西来到讲给我们听，给我们见到先见领受神启示的办法，就是用见到，用这个见到异象来到是领受这些是启示。先知呢，这百姓又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说正直的话，啊你不要这么直啊，你不要这么率直啊，啊我们 不忍受得到啊，你要跟我们说什么话？要温柔的话，讲得温柔一点，啊要讲得虚幻一点，不要讲得那么直接。所以我们见到先知是怎样，先知的职责是在乎将神的启示很正确地是传给人来到听，跟先见不同，先见是见到异象领受神的启示。所以我们见到先知亦都可以叫做先见。另外我们亦都见过在圣经里面有神人这个名字，摩西就是最出名的神人，在这里《申命记》33章一节，摩西被称为神人，因为他是直接是跟神面对面讲说话。在这里《出埃及记》33章一节，《民数记》12章7至8节都有叫摩西做神人。另外在这里圣经里面，以利亚、以利沙都同样是 被称为神人。好多时候我们听见神人，我们就觉得好像是那些是两只脚不掂地那些，哇、啊、崇高到是圣洁到不得了。的确神人是着重他的神圣，是代表他的 崇高和他的道德的水平。但是在到新约里面，我们见到提摩太书、提摩太前书6章11节，提摩太亦都是被称为神人。所以这个名字不是说正是属于旧约的那些很圣洁的先知，新约提摩太亦都是被称为神人。除了先知、先见，除了神人，还有个名字就是神的仆人。在到旧约我们见到是先知亚希雅，是 被神称为耶和华他的仆人，在《士列王纪上》14章18节。神的仆人所注重的就是这个仆人和他主人神圣的关系。有很多时在到圣经里面，先知都会被称为是很简单，神就是说我的仆人。除了神的仆人，在圣经里面亦都有称先知做使者， Malak 这个字就是使者或者是天使。我们知道神的使者是传达神的信息，很多时候在圣经里面除了人还有天使是传达神的信息，所以天使都是神的使者。马拉基这个字正如是十二部先知书里面的马拉基书，马拉基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的使者。所以有很多的神学家、圣经学者都在这里议论纷纷，究竟马拉基书里面讲的马拉基是讲的使者，一个很是广阔的称呼，定是真的讲的有一个先知叫做马拉基，是争论不已。我觉得，我认为马拉基书的作者真的叫做马拉基。去到讲十二先知书的这个细节，我就会是再讲回这一点。这个神的使者所是着重的是什么？就是忠心地将神的信息是传达出去。在哈该书的一章13节，哈该先知被称为神的仆人。在树马拉基书3章1节，施洗约翰都被称为是神的仆人。 嗱，我哋亦都不妨睇睇先知系点样传广神嘅信息，传达神嘅信息。嗱，有三个唔同嘅办法。第一个办法就系最简单啦，用口嚟到讲，用口传。嗱，我哋知道呢个就系施洗约翰喺旷野用嘅办法，佢喺圣经入边系叫做喺旷野嘅呼叫声，用口嚟到系传达神嘅话语。第二个办法就是用笔写，这个也是所有圣经里面66部书40几位作者的用的办法，用笔来到记载神的话语。还有 最后第三个办法，也是最艰难的办法，我认为就是要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行为来到是演出，好像做戏一样来到演出神的话语，神的启示。在到以赛亚书二十章，神叫以赛亚先知赤身露体行走三年，赤身露体行走三年，你想想要来做什么？是被人见到埃及和古实的罪，埃及和古实的审判，他们将会一无所有，所以叫以赛亚先知赤身露体来到行走三年。而这个也是给所有是想去投靠古实和是埃及的人的一个警告。以西结书四章又是神叫以西结先知以身作则，叫他是向右边躺卧390日，来到代表是北国以色列人的罪，一日是代表以色列人一年的罪，所以他向右躺卧是390日。你说都不要说不辛苦，390日多过一年的，叫你日日这样躺在这里，390日真的很辛苦。然后又去左边，不是，先躺左边，然后又向右边躺40日，是代表南国犹大的罪，一日是代表南国犹大一年的罪，好辛苦，好辛苦。另外我们下个礼拜就会讲何西亚书，神叫何西亚先知去娶一个淫妇为妻，好悲惨，去娶一个淫妇。何西亚和淫妇的关系就代表了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这个淫妇对何西亚的不忠就代表了以色列人怎样对神的不忠。所以我们见到先知传话的方式有三种，用口、用笔写，还有是以身作则。如果我们要明白十二先知书，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要明白先知的这个职责。先知的职责有什么？可以说先知的职责是有两个重要的职责。第一个职责就是道德的教导者，教导人道德。教导人道德亦都可以说是数算人的罪，当人犯罪的时候，这些先知就会说神的话语是怎样讲，律例典章是根据律例典章你们是应该要怎样做。在马拉基书四章四节讲得很清楚，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我们见到神的道德的标准就是以他的律例典章来到是为标准，就好像马拉基书四章四节所讲。另外在到阿摩斯书五章十四节，神话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先知是要劝人行在神的话语上，要行善。那你说什么叫做行善？在到尼迦书六章八节，亦都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都懂背这节的经文。经文怎么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见到先知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责任，就是宣讲神道德的标准，要人行在神的旨意的当中。咁先知第二个重要嘅责任系乜嘢？第二个重要嘅责任就系预言嘅传达。嗱，先知系数算人嘅罪，人就会面对两件事噶啦。一讲完你嘅罪之后，若果你唔接受嘅话，就会点啊？审判就会来到。所以审判系预言嚟嘅，先同你系讲你做得唔啱嘅地方。如果你不接受的话就会有审判，这个是预言，是将来的事。在到阿摩斯书三章八节，神说狮子敲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令，谁能不说预言呢？哇，狮子敲叫得不得人惊啊？得人惊。但是神命令先知讲预言，不讲的话仲得人惊的后果。所以先知是被神晓谕来到讲预言。在树撒加利亚书七章十一节，说万军之耶和华用灵直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先知讲预言是藉着神的灵来到讲预言，所以这个预言是很准确的，不会不准的，因为藉着神的灵来讲。新约亦都有相同的话语，在到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圣灵感动先知是讲预言，讲预言的人，这些先知是不敢不从，而讲出来的话是非常非常之的准确。预言可以说得是先知的责任，是非常之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我们见到全部圣经里面四分之一的篇幅都是预言，你只是看篇幅你就知道神的话语这个预言是有多重要，四分之一的圣经都是预言。但是很可惜，有很多的神学家，有很多的圣经学者叫做 higher critics，叫做高层的批判者，他们认为圣经是完全不重要，他们甚至不相信圣经是没有错的。其中一个是很出名的这个高层的审判者叫做 A.B. Davidson。 A.B. Davidson 他说什么？他说先知的话语里面最不重要的就是预言，最不重要是预言。他说预言里面根本没有任何的要素在里面，完全没有，根本可以不理会这些预言。 Oswald Ellis 这个神学家，他是正确地指出这些高层批判者错误的地方。他说这些高层 批判者将先知是变成了道德的哲学家，只是讲道德哲学啫。他们将神的预言变成了箴言的教导，换一句话来讲，他们是将神的话语，将圣经的权威贬低到一个程度，是成为一些动听的历史的故事，同埋是一些道德的观念。是很可惜，真的很可悲。但是圣经的预言真的非常之重要，我说过四分之一的圣经都是预言，神甚至是教人怎样来到辨别真假的预言。在《生命记》十八章二十一至到二十二节，神说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真假预言的辨别就是在乎于这个预言会不会实现。先知若果是藉着圣灵来到是预言，是一定是会成就， 因为先知是靠住神的灵来到是讲预言。但我们亦都可以看看，我说先知最重要的是预言。预言来讲亦都是包括有两方面。当人是见到先知数算他的罪，有两个反应啊，我刚才说不接受审判就来临，接受是怎样，神就会是宽恕，是会有复兴的应许。嗱，我们先看看审判的预言。当人是不接受神的话的时候，审判就来临了。其实在十二先知书里面真的频频地跟我们讲很多很多的审判。俄巴底亚书就是对以东人的审判。那红书就是对利利未人的审判。西番亚书就是对犹大对全人类的审判。阿摩斯书里面是讲了有对八个国家的审判。其中的国家是包括阿兰，即是叙利亚，还有是腓利士人的审判，还有就是推罗、以东、亚门和摩甲。但我们知道阿摩斯是神差遣去北国的先知，是同北国以色列人来到传达神的话语。当他数算这六个国家的罪的时候，你想以色列人的心怎么想啊？好高兴，因为这六个国家都是以色列人的敌人来的。哇，数算他们的审判，以色列人开心到不得了。第七个国家是什么？是南国犹大。虽然南北国都是兄弟之邦，但我们知道南北国时时都不和，所以当神是宣布南国犹大的罪的时候和审判，以色列都开心到不得了。怎知去到第八个国家就调转枪头，指住以色列来到数算他们的罪。哇，那些以色列人真是非常非常之是心悒啊，七个国家他们都很开心，去到第八个国家居然是数算他们自己的罪。约珥书是全人类的审判。我们见到在十二先知书里面，审判真是占了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地位，审判亦都是预言。但我们见到我们刚才所讲这些所谓的高层批判的学者，他们不会相信预言，他们亦都不会讲预言。原因很简单，因为预言因为这个审判亦都是预言，所以他们不会是讲审判。除了如果神面对差派先知去面对以色列人叫他们面对自己的罪，如果他们不接受，审判就来临。但是如果他们接受的话呢，就有复兴，复兴就会来临。复兴通常是两个方面。复兴是哪两个方面呢？一个方面是同国的应许是有关，另外一方面是同埋救赎是有关。其实当神是同亚伯拉罕给这个亚伯拉罕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已经见到国和拯救的应许在里面。在这创世纪十二章二节，神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大家见不见到那两个祝福那两个应许在里面？我要以你成为大国，有国的祝福，是吧？这个当然是以色列国，但是在我们来讲是什么国啊？是神的国，是吧？另外一个祝福是什么？我要叫你成为别人的祝福。神是救赎以色列人，要以色列人成为外邦人的祝福。同埋我哋一样啊，神救赎我哋，要我哋成为其他人嘅祝福，要将呢个拯救系同其他人嚟到系分享。所以我哋见到神嘅祝福入面系有两方面，一个系国嘅祝福，一个系拯救嘅祝福。而呢两个嘅应许都同弥赛亚系脱离唔到关系。 點解啊？國嘅應許點解同尼賽亞分唔到分開唔到關係啊？因為尼賽亞就係國嘅王啊嘛，耶穌基督就係我哋神個國嘅王，耶穌基督就係以色列國嘅王。所以尼賽亞同神嘅國同呢個以色列國係分唔開，佢嘅關係係分唔開。但拯救同尼賽亞能唔能夠分開關係啊？亦都唔能夠，因為我哋知道係尼賽亞耶穌基督係拯救我哋。所以無論係國嘅呢個應許，無論係拯救，都同尼賽亞耶穌基督分開唔到關係。所以喺到十二先知書入面，我哋會見到尼賽亞嘅應許重複咁出現喺十二先知書入面，而尼賽亞嘅應許亦都係有國同埋救贖嘅兩方面。嗱，我哋先睇睇同國嘅關係嘅尼賽亞有啲咩嘅經文。有好多嘅經文都話呢一位係大衛王嘅繼承人，喺到大衛嘅王嘅座上高得到佢嘅榮耀。有好多嘅經文先知書入面，以賽亞書、耶利米書喺到十二先知書入面，有撒加利亞書十四章九節、十六節都話俾我哋聽，尼賽亞就係坐喺大衛嘅王位上得到榮耀，佢亦都會係令到以色列國嘅復興，亦都會係令到耶路撒冷係得到佢嘅榮耀。喺度聖經入面有好多好多嘅經文都話俾我哋聽，例如係以賽亞書，喺度呢個十二先知書入面有何西亞書、亞摩斯書、西番亞書、撒加利亞書，都俾我哋見到以色列嘅復興同埋係耶路撒冷嘅榮耀。嗱，尼賽亞係同呢一個復興嘅國有關嘅喎，但係另外亦都有一個係同救贖有關嘅尼賽亞。救贖有關嘅尼賽亞又有啲咩經文啊？喺度何西亞書十三章四節話俾我哋聽，佢係唯一嘅救主，除他以外並無救主。喺住尼加書五章二節，喺度聖誕節我哋好鍾意讀嘅經文話，尼賽亞會係以一個嬰孩嘅身份會出生喺伯利恒。喺住撒加利亞書九章九節話，佢會係好謙卑咁樣係嚟到係耶路撒冷城，騎住驢驅子進入耶路撒冷城，佢亦都會為咗我哋嘅罪係被刺傷。我哋見到喺以賽亞書五十三章、詩篇二十二篇、撒加利亞書十三章七節，呢一個係謙卑嘅尼賽亞，係救贖嘅尼賽亞。其實以色列人嘅拉比一早就見到聖經入面有兩個唔同嘅尼賽亞，一個是滿有榮耀的，高高在上坐在大衛的寶座上，他們叫這個尼賽亞做大衛之子尼賽亞。但他們也都見到有另外的一個尼賽亞，就是那位謙卑的出生在伯利恆來到救贖世人的尼賽亞，他們叫這個尼賽亞做約瑟的約瑟之子。為什麼叫他做約瑟之子啊？因為約瑟早期是受到苦難，被兄弟賣到去埃及，去到後來他才是救贖他的家人，救贖他的國家，所以他們叫他做約瑟之子。他們都看到有兩個不同的尼賽亞，但他們不知道其實是一個尼賽亞是分開兩次是來到世上。第一次嚟到世上就是以和平之君，是以一個嬰孩的身份嚟到救贖我哋，就是他哋所謂的約瑟之子。第二次來臨的就是他哋所謂的大衛之子，這個尼賽亞將會坐在大衛的王位上高高在上，嚟到使到以色列國復興，使到耶穌，使到耶路撒冷是有他的榮耀。其實是很有趣，當我們看見 呢啲先知嘅话语，我哋头先讲咩啊？系要人面对自己嘅罪，然后就有两个预言，系嘛？如果唔悔改嘅，有审判来临；悔改嘅话，就有复兴。而复兴方面嘅应许就系尼赛亚嘅应许。哇！呢三样嘢好似好熟面口喎，弟兄姊妹，似曾相识噃。大家有冇读约翰福音十六章八节啊？耶稣基督话当佢自己离开，圣灵就会系来到世上。当圣灵嚟到世上嘅时候，会点样啊？会系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嚟到系指证世人。咦？呢三样嘢咪就系旧约先知讲嘅话咯？要人系以罪系以为罪、为义、为审判嚟到系指证世人，就系约翰福音十六章八节所讲，圣灵嚟到世上都会系做同一嘅事。我哋唔再需要旧约嘅先知嚟到系提点我哋，我哋有圣灵喺我哋嘅身上，时刻系提点我哋。呢、这个亦都系原因，未信主嘅人点样能够系信主啊？当面对罪嗰阵时，为义为审判，两个唔同嘅拣选俾我哋拣选。你要系接受耶稣基督嘅义啊，佢嘅义代替我哋嘅不义，佢嚟赎我哋嘅罪，定系要我哋担当自己嘅罪、自己嘅审判？嗱，呢一个嘅选择，相信对我哋基督徒嚟讲系好明显嘅选择。但是对非基督徒啊，都是很多人还在犹豫不决的。这个也是很值得我们来到是自己监察自己。我们同人传达福音是不是讲了三样，好像旧约的先知啊，好像圣灵的感动一样，定是我们现在同人传福音只是着重于讲耶稣基督的义？耶稣基督是好人啊，耶稣基督是会祝福你啊，你们要接受耶稣基督啊，定是我们真的使人们面对自己的罪，然后能够作出一个决定？这个很值得我们去参考。刚才说先知很重要的责任有两个，道德的教导和是预言的宣告。其实我讲出来现在这个第三个，其实不是说有第三个，这个其实是属于第一个的，这个应该是属于是先知道德的教导。因为道德的教导的标准是神的律法嘛，神的律法是可以反映出神的属性，所以这一点其实应该属于第一点，是先知是道德的教导。在到希伯来书一章一节说，神记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在到旧约，神是透过先知和以色列人讲说话。在到新约呢，在到二节至到三节，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也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透过耶稣基督显现出他父的荣耀，显现出他父的光辉。由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可以见到神是怎样，这个是新约。但是读回一章一节，旧约是怎样啊？透过先知的话语。所以我绝对相信在先知的话语里面，是可以给我们见到神的属性，神是怎样。十二先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十二个先知书里面，那些先知频频地反映出神的属性。其实我们不需要是看得很远，我们只是看回我们刚才那三点，为罪、为义、为审判，我们其实已经见到神的属性。为什么为罪啊？为罪因为神是圣洁的嘛，神是不能够是容忍罪，所以他才派耶稣基督来替我们赎罪。我们见到神的圣洁是神的属性。为什么是为审判啊？因为罪是公义的，罪一神 神是公义的，罪一定要是得到审判。所以由这一点我们见到神是公义的，这个是他的 属性。咁点解为义我哋又见到神嘅属性？佢差派耶稣基督，那义嘅替我哋不义，那无罪嘅替我哋有罪。呢、这个就反映出神嘅怜悯。所以正系呢三点，为罪、为义、为审判，我哋已经见到神嘅属性。喺度十二先知书入面，先知书会更加系反映出神更多嘅属性。头先话先知好重要嘅系讲预言，嗱，我亦都要讲讲预言已经系止息咗，再冇有新嘅预言系出现。犹太人都知道十二先知书最后嘅一本书马拉基书，马拉基先知系最后嘅一个先知。啊，马加比书入边亦都有记载到，喺度两约之间，就系、是、新旧约之间，系冇再有正典嘅写作。但系我哋知道喺两约之间系有好多嘅次经同埋系宗教嘅写作喺度两约之间。犹太人都冇将呢啲次经呢啲写作系列入去正典入面，犹太人系非常之谨慎。喺度公元九十年，有一个人叫做 Jamnia 呢个人啊系犹太人，佢话列入系旧约正典嘅，一定系要用希伯来原文写嘅。我哋见到喺两约之间，有虽然有好多著作，有好多次经，但系都系用希腊文嚟到写，所以犹太人系唔会将佢哋列入去正典入面。而且佢哋列入去正典嘅都系以斯拉先知所收集嘅旧约，佢哋以呢啲系会成为正典。喺以斯拉先知所收集以外嘅，佢哋都认为唔系正典。但系虽然佢哋知道旧约嘅正典已经系完毕，佢哋知道当尼赛亚来临嘅时候，将会有好多嘅预言会出现。点解呀？因为喺度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至到二十九节，约珥先知话：以后我要将我嘅灵浇灌有血气嘅，在那些嘅日子，他们要说预言。所以犹太人都知道，将尼赛亚来临嘅时候，这个预言再会有一次是会复苏。喺度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同埋十八节，神都话：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我哋都知道呢一位像摩西嘅就系耶稣基督自己。所以啊，喺新约我哋见到耶稣基督同埋使徒系完成咗系新约嘅正典，新约嘅正典都已经系关闭咗。喺度启示录二十二章系十八至到十九节，俾我哋知道点解新约系关闭咗。经文话：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的身上；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所以我哋见到新约系已经，亦都系嘅正典已经系完毕，而且我哋见到圣经入边频频咁提醒我哋，去到末世将会有好多嘅假先知出现。马太福音七章十五啊，二十四章十一、二十四，仲有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启示录啊，都有提醒我哋末世将会有好多好多嘅假先知。嗱，新嘅一年，等我哋一齐嚟透过十二先知书嚟到系学习点样系读圣经，点样系用圣经嚟到系解释圣经。嗱，呢样系好重要。我以前系好中意听啲高人讲道，嗰啲高人讲道好好听嘅，好动听。但系问题就系、是，当我听当日高人讲道，高人讲道嘅时候，我就识得点解经；冇听高人讲道嘅时候，我就唔识解经。 嗱，呢一個知識始終都唔係我自己，呢、這個知識始終都係高人嘅知識，係高人啊，屬於高人，唔係屬於我。但係若果我哋係用聖經嚟到解釋聖經嘅時候，我哋就可以係屬於自己嘅知識。嗱，高人解經都會解錯經嘅，我可以話俾你聽，高人時時解錯經添。但若果你用聖經嚟到解聖經嘅話，就一定唔會解錯經。點解啊？因為聖經係冇錯，聖經係無誤嘅。啊，所以我哋要學習用聖經嚟到解釋聖經。咁你話點樣可以用聖經解聖經？若果全部聖經都係有一位聖靈喺後面密示嘅話，我哋好多時就會見到有相同嘅內容，有相同嘅用字，相同嘅用詞，甚至是比喻在入面。当我们见到圣经在这个部分又在另外一个部分出现了相同的字，相同的比喻，我们就可以将这里的圣经搬去那里来到是解释那边的圣经。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一定不会解错经。 Spurgeon施布真 Charles Spurgeon 他曾经讲过，他说神的话语就好像一只狮子，能够是保护自己。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去辩护圣经，圣经自己懂得辩护圣经，自己懂得解释圣经。在这里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耶稣基督都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耶稣基督没有说当高人来到，高人就会是替你解经。耶稣基督怎么说？耶稣基督说，圣灵是会使你明白一切。当我们透过圣灵的光照来到是用圣经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是真真正正明白圣经的意思。让我们今年都是透过十二先知书是好好入手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十二先知书是很短，你很容易就见到先知书和先知书里面的连带关系。不单止这样，还是新旧约的连带关系，全部圣经的连带关系都有一致性，有连贯性。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来到学习怎样是能够是读经。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有十二先知书，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圣灵来到是光照我们，感谢你给圣灵默示圣经，以致圣经是有一定的连贯性合一性。当我们是学识这一样，我们就能够是明白你的话语。愿你带下透过新的一年，透过圣灵的光照，是能够是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将一切的荣耀重赞都是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